唔知点解呢个人话会对呢个女仔不利、啊。 做爸爸嘅要保护自己嘅女系理所当然嘅事啊！ 喂，你讲乜嘢啊，孟波，唔好乱噏啦！ 点解？点解你会咁谂噶，孟波先生？ 系双眼，你同佢双眼真系生得一模一样。你只系收到一个恐吓嘅电话，就要即刻揾人保护一个密探。只要细心啲谂下嘅话，咁好容易揾到答案嘅啫。 系，冇错，你讲得一啲都冇错。佢的确系我个女。如果讲翻十八年前，我个日籍太太刘尼兹喺一次意外度死咗，我要全身投入反政府活动，所以将安奈送嚟日本。当时只得六岁，我咁做只系为佢着想嘅啫。过咗冇几耐，政府军发现咗我嘅根据地，于是派大军包围，仲将我捉咗，运喺监狱度。我喺监狱度度过咗十六年咁耐，呢段时间佢完全冇晒安奈嘅消息。半年前我先知佢嘅近况，政府喺民主运动嘅压力之下将我释放，我就成为咗下届总统嘅候选人。我收到外母寄俾我嘅信，信里面话安奈已经系个女干头。嚟到日本有一件事令到我好震惊，就系我发梦都估唔到派嚟保护我嘅密探，竟然就系安奈佢。我个女， 又有边个知道新庄安奈系你个女呢？ 安奈佢由细个开始，似乎已经好抗拒认我做佢爸爸，所以除咗圈内人，相信我哋个关系唔会有其他人知道。 不过恐吓你嘅人就知道啊！ 你讲得一啲冇错， 应该仲有多一个人知道。 哦，请入嚟啊！ 太夜啦。专门利用美貌嚟摆布男人嘅狐狸精出场啊！ 啊，万邦咪咁俾面啊！ 牙子啊，乜你喺度嘅？ 今次我哋要保护阿贵宾系非常之重要噶，所以呢个小组由我负责噶。 系，冇错，呢件事牙子都知道嘅。 最初听到呢个消息嗰阵，我都吓咗一跳啊！ 咁唔通介绍呢单生意俾我哋做嘅人就系你啊？ 哇，好嘢啊，慧香真系聪明啦！我咁关照应该多谢声啦啩。 多谢 使鬼多谢佢咩？肥婆奶奶你话佢仲争我好多人情噶，嗱你自己睇下啦，水蛇春咁长啊！喂，你做咩啊？你 当系介绍费啦，系咁要求你十次啦。 吓，咁都得啊？ 新庄安奈24岁，未结婚，靓女一名，仲有劳斯小姐都唔错噶，系咪啊？咁好嘅工作你一定唔会退噶，系咪？ 咁杀咗你啦！ 既然是这样真的太好了，麦加亚先生，万波和慧香决定接受你的委任了。 哦，真是的，那多谢晒，拜托两位了，表面上你两位就是我的私人保镖啊。 唉，牙子介绍的生意我都要接，我真的没骨气，不过没办法，人穷志短。唉，其实是乘机坐他的车啫嘛！ 喂，孟波啊，你自己够有一架车啦，做咩要坐我架？ 是因为啊，你话晒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啊嘛，手车好坐隔篱都安全啲噶，系咪咁讲啊？ 我都唔明白你点可以做保镖？ 啊，你睇住前面啊，前面有条柱啊，揽住就唔系几好啦。 我唔使你教我点揸车。 你嬲起上嚟嗰阵个样仲靓，咁我要猛咁激你先至得。使唔使咁大力啊？ 喂，沙展啊，呢个咁嘅人，你点可以容忍佢喺度噶？ 冇办法啦，佢系麦加亚先生请翻嚟嘅保镖。 咁讲法，麦加亚先生即系唔信任我哋嘅能力嘅啫。 安奈，你冷静啲啦，人哋点谂系人哋嘅事，我哋今次嘅任务系要保护麦加亚先生。 我明白啦。 阿詹，俾个咁嘅男人跟住安奈，唔会有问题咩？话就话穿嘢，只不过是日本咁太平冇风浪啫，我对佢冇乜信心。 系咩？不过我觉得呢个叫孟波嘅男人，有啲地方的确同我好相似。 嗯？ 牙子啊！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要在秘密的情况之下保护安奈。 如果件事扬咗出嚟嘅话，实会引起轰动嘅。如果系咁，安奈就唔可以再担任今次嘅工作。 系咁，我就明白啦。如果总统候选人个女有咩损伤嘅话，实会变成大新闻。 安奈被选入保护 VIP 行动组系靠佢自己嘅实力嘅。我真系唔希望呢啲咁嘅事会影响到佢工作。 保护候选人两父女，我哋今次嘅任务认真重大。 安奈。我就是住在呢间房度嘅咋，如果有关于做保镖嘅事唔明嘅，随时揾我倾偈咯。 我谂如果我有啲咩唔明嘅话，会问你太太噶啦。 嗯，嗰只电鸡。 你只衰嘢，而家姐系咪好失礼你先？呢单嘢唔系讲玩嘅，知唔知啊？ 哎呀，嗱， 你唔好走啊！我都唔见啦。 点啊点啊！ 志明，我真系要重新考虑下先至得啦。 安奈啊，你千祈唔好误会啊，惠香系我 partner 嚟嘅咋，我仲未结婚噶。 话知你结咗婚又好，未结婚又好啦，根本同佢一啲关系都冇嘅。 喺呢一分钟里面，我觉得好和平， 好快可以实现噶啦。只要你当选总统，咁就得噶啦。 对唔住啊，麦嘉丽先生，拉开咗窗帘，唔好企近窗口啊，咁样杀手会有机可乘噶。 哦，咁又系嘅。你讲得冇错， 我今日嘅工作做完啦。 啊，新庄小姐啊， 有咩事啊，麦嘉丽先生？ 唔知你想唔想面今日同我一齐食餐饭呢？ 唔好啦，我仲要准备关于听日嘅保安。 你对父女啊，睇怕用大篮都扯唔埋。 好好休息下啦。 得啦。 梗系咯，我哋要喺呢间酒店最少住翻三五七日。你唔系要我腌咸鱼系嘛啫？ 啊，哎呀，又系、啊，突然间发生咁多事，我连呢啲嘢都唔记得噶、啊。好啦，我即刻翻屋企咯吓。 哎呀，发达啦，我嘅 happy 啊，东啊，我嚟啦。 さらしはいかん、さらしは形が崩れる。 この変態の取り除きや！ お前、着替えはどうしたの？着替えは。 どうせ年中北切りスズメの癖しちゃって。アンナさん、大丈 夫。う わ！何？ でかい。 負けた。ん？しまった！こら待て！ 哎呀呀，唔见安奈添，正选个安奈武行唔紧要，我要揾卢师补翻数嘅啫。我嚟啦，冇人都系。啲人会吓得咁紧要都有嘅啦。 喺我度啊！国会でのお約束、もっこりナイトを果たそうと意地らしい。うわぁ、ローザちゃんのブラジャー。遅くなってごめんね。 待たせてしまったようだね。 ドアにはオートロックの鍵がかかっていたはずよ。 二人の愛の前には小さな障害に過ぎない。遅れたお詫びは君を幸せにすることで償おう。さあ自然に帰ろう。 どこで覚えたのそんなすごい技。 自然に身についたものよ。戦いに明け暮れる戦場で生き残るためにね。私もジムと同じ反政府グループの活動家よ。彼と一緒に銃弾の雨の中を走り回ったわ。もっこり男には想像もできない世界でしょうけど。 きついお言葉。でもタオルは緩い。 え？

仲有循环系统的病都可以在这里治理的。这里设备齐全，而且24小时 麦加亚先生真的很热心啊。 一方面 我知道他一直都很希望在加纳共和国是一间这样的医院的， 而且最近我们还引进 他认为有好的医疗设备，这样有很多同胞就可以不 缩短。 麦加亚先生啊，俾心机我支持你。 哦，多谢你。 请你走开一点，这样会阻住警察做事的。 请问 给我。不好意思啊，我要 check 下你的花先啊。危险啊！举高手，别喐！啊，原来是个细路咋？ 啊，好惊啊！小朋友啊，是不是吓了你一跳呢？对不住啊，嗱，唔好喊啦，咁大个仔喊，人哋会笑你噶。 哦，我冇咩事，唔使咁紧张嘅。 嚟啊，去嗰边玩啦！ 搞咩啊你？发啲咁严重嘅错都有嘅，呢度唔使理啦，你去附近嗰度 check 下啦。 队长， 系命令啊！ 系。 是啦，我听讲你妈妈以前是做护士的，是不是？ 是啊，没错。每次我见到护士那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的。 白色制服就是挺好看的。 不过似乎还有一个人也好像你一样有这样的想法。 啊？啊？ 啊？ 你接不接？ 今天我看你吃饭好不好？ 哄我拧着背又搞搞的死盲波啊！ 真是不知所谓。冇眼睇， 小姐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推我去电梯嗰度啊？我啲行李太过重啊！ 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唔得闲啦，对唔住。算啦，我推你去啊。 呢部 lift 落噶喎。 系啊，唔该等阵啦。嗱，送到你嚟呢度啦吓。啊，我唔搭噶。 答唔答都冇所谓，唔到你话事。 咩话？你系边个啊？做咩啊？ 喂，陪我饮杯茶得唔得啊？啊，你哋简直就系我心目中嘅女神咧，真系靓啊！哎呀，你啲皮肤好靓啊！不如今晚我哋去晒月光啊！耶呼！我哋今晚宵夜直落咯！啊！ 去宵夜直落，咁跟住点啊？ 跟住咪翻屋企瞓觉咯，拜拜。 好烦耶！你个死变态佬啊！我哋今日嚟呢度做嘢噶，你成日挂住玩啊！ 哎呀，救命啊！哎呀，呢次大镬啦，安乐俾人捉咗啊！放手啊！ 你仲想呃我？ 我唔系呃你噶，咖啡姐就走噶啦。 心脏病发了， 唔见咗嘅，去咗边啊？ 麦波，你唔好乱嚟，你就唔行得噶。前面咧，就喺前面。 你条冇命嘅有本事追嚟啊！ 咪啦，俾佢哋出到海嘅就好难追到噶啦！乌鸦！

どうしました？ ねえ、待って待って待って、アンナちゃん、黙ってどこ行くの？嫌いになってもいいから置いてかないで。 サイバーさん、何を？ ああ、いや、ミニスカートに合うハイレグパンティーとブラジャーを、また怒られそうだから返してくる。 ありがとう、サイバーさん。 え？もう？ え？ 阿安奈啊，买咗靓衫，点解唔即刻换咗佢啫？买咗唔着出嚟俾人睇下，冇意思啫。 我净系买已经好满足噶啦，我净系想拥有啫，唔一定要着嘅。 咩话？唔着我点知道啱唔啱身？乜你有啲咁嘅怪癖噶？ 孟波先生，你总共救过我两次，不过我一次都未曾多谢过你。孟波先生，我而家正式讲声多谢。 唔好咁婆妈啦，我哋都咁熟啦，使乜咁客气啫？ 你话俾我听啊，你系咩人嚟噶？ 普通嘅保镖咯。 但系我硬系觉得你同普通人有啲唔同嘅。我觉得你好似一个熟悉嘅人咁。 我是不是好像你的爸爸麦佳亚咁呢？ 啊， 或者那位麦佳亚先生就好像是加纳共和国的保镖咁，所以你先就会咁谂啦。 啲咁嘅人又点可以同孟波先生嚟比？老实讲啊，连人哋生命都唔顾嘅人，我就唔觉得佢哋系好人嚟啦。你话系咪啊？ 系啊，你讲得冇错。连人哋嘅生命，甚至系连自己嘅生命都唔顾嘅，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嘅。如果麦佳亚先生系错嘅，咁绝对唔会有咁多人跟随佢。 佢根本就唔系你所讲咁，佢有嘅只不过系虚荣心。咁多年以嚟，佢冇留低过好嘅回忆俾我。 安奈，我睇得出你嘅心里边仲有一个结，要解开呢个内心嘅结，咁你先至会有好多好嘅回忆嘅。要解开这个内心的结，那你才会有很多好的回忆。 真系点都估唔到，安奈小姐会系麦嘉亚先生个女嚟嘅。系啦，我嘅身份系唔应该讲埋啲咁嘅嘢嘅。佢个女好好人嘅，孟波先生，请你小心啲睇住佢。 又真系估唔到，安奈居然会俾麦嘉亚先生拜佢妈妈嘅，唔通安奈佢而家已经谂通咗？ 或者啊， 真系奇啦，又会喺咁短嘅时间谂得通嘅。 你而家系唔系仲好嬲我啊？ 唔系， 我已经忘记晒了。在这18年以来，我都是自己孤零零地生活，不嬲都当自己没有爸爸的了。 文来， 老实讲啊，其实我一早就已经知道不是你杀死妈妈的了。不过虽然我知道这个是事实，但是我始终都不可以接受到你。我想以后都不会再是这样，我真的没有信心。我不希望见到你，因为我真的不想憎恨你。 激气，条友走得真快啊！ 系，我明白啦。野上前辈咩环境啊？有冇老师嘅消息啊？ 今次发生呢件事，的确系我哋失职，我哋一定会尽一切能力救翻老师嘅。呢段时间，希望你忍耐一下，千祈唔好轻举妄动啊！麦佳亚先生。 是这一层我很明白的。 那这里就拜托你了。 是。 捉走老师的幕后主脑就是干沙利士。 啊，你怎么知道？ 恐吓你的是你的旧战友干沙利士。这点你应该一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时候我想你应该将所有的事情说出来了吧。 你讲出嚟啦！佢哋嘅目的究竟系乜嘢啊？ 佢哋嘅目的就系嗰个钻石矿。 吓、啊！ 假如嗰日我唔系揾到啲咁样嘅嘢嘅话，咁琉璃子佢唔使因为呢件事而死。 吓、 啊！嗰一日我俾一班政府军穷追，被逼喺深山里边搏命咁逃走，忽然间我企嘅地方冧咗，我跌咗落个深坑度。我眼前漆黑一片，根本就看不到周围的环境。不过很快我找到一些发出微光的好像冰那样的结晶，原来这个是个钻石矿。我将这个无意中的发现讲了给比特和干沙利士知，他们主张我马上开采钻石，将赚到的钱全部用在反政府活动方面。不过我反对这个提议，我的理由就是如果真的开采的话，很容易会被政府军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意见分歧，亦因为这样我会将钻石矿的地点讲给他们知。我这样做只会激怒了他们两个，他们用枪指着我跟着走。 跟着发生什么事啊？你不是想告诉我妈妈的死是因为钻石吗？ 好对不住，这些全部都是我的责任。 讲得没错啊，就是为了你的个人利用，竟然要牺牲了我妈妈的性命，你根本就是一个杀人凶手。 安来。 安来小姐。喂。 是。干沙利士，老师呢？那好了。 你想着去啊？ 本来我是想住用那些钻石为国民谋幸福的，所以一直以来无论干沙利士怎样恐吓我，我都不屈服。但是事实太多人牺牲了，我不想再是这样。 但是现在摆到明引你落答，我想你应该考虑清楚了先。 我知道咁多年以嚟，老师因为比特嘅死好憎恨我。不过就算系干西利士嘅同党，佢始终都系爱国者。我相信，我仍然系相信老师嘅。 一个人坚守信念系好嘅，信念系可以改变到好多嘢嘅。 我翻嚟啊！最初讲嗰阵冇话要咁样做噶噃， 我专登唔讲呢个计划俾你知嘅。如果你早知嘅，就好易俾人睇穿噶啦。你都知麦嘉亚个女身边有个左头左势嘅保镖噶啦，所以我先至临时改变计划嘅啫。 就系因为你捉咗我，阿占一定唔会嚟嘅。你谂错咗啦。 放心啦，麦嘉亚一定会嚟嘅，因为佢仲欠你一笔债未还俾你啊！你嘅未婚夫比特喺18年前俾个开枪打死噶。 实会嚟，如果唔嚟，咁我应该点做啊？ 咁你咪当咩事都冇发生过咁，翻嚟佢身边咯。 点可以咁样做噶？我要坐呢只船翻去国家噶。 如果麦佳亚真系唔嚟，你打算点做啊？ 我要将老师条尸咧送翻嚟俾麦佳亚凭吊啊，横掂老师都已经冇咩利用嘅价值。 真系估唔到，原来为咗钻石矿，怪得今次你搏晒老命啦！ 钻石矿到手之后咧，我一定会请埋你嚟加纳国同我一齐开心下嘅。要开采大量嘅钻石啊，一定要借助你哋日本嘅先进技术至得嘅。 呢层当然冇问题。 系咪叫我啊？麦嘉亚先生， 对唔住， 麦嘉亚先生， 安丽小姐，你再同麦嘉亚先生好好倾下啦，你哋系两父女嚟噶嘛。 唔关你事啊！你做咩咁八卦啊？ 因为我好羡慕你。 你咪乱噏啦！我谂唔到有咩咁值得你羡慕啊！ 真嘅，我见到人哋有爸爸妈妈就好羡慕噶啦。 慧香，乜你？ 我好细个嗰阵，爸爸妈妈就死咗，哥哥好辛苦先至凑大我。后来佢死喺黑帮手下，所以我见到你咁样，实在系太过唔珍惜。 慧香，我觉得你好坚强。 18年嚟，你同你爸爸一样咁辛苦，而家应该系和好嘅时候啦。你听我讲， 你讲嘅嘢可能系啱嘅，都唔定嘅。 咁即系你肯再同佢倾下，咁就好啦。 咁嘈嘅，唔通系 安丽小姐？你去边啊？等埋我啊！喂。 唔好埋嚟啊！ 我系唔会俾你去嘅。 安奈， 安奈小姐， 快啲嚟啦！城市猎人，我等紧你。 喂，海怪啊，爷爸爸仲四围走，乜你唔怕美树佢担心嘅咩？ 但我系直升机嘅目的地啦。 哇，好咯，而家你求紧我，搞到好似我求紧你咁。 我系只阿叔啊，快啲带我去。 为咗邓肯系嘛？雇佣兵嗰阵时嘅恩恩怨怨啊， 简直岂有此理！佢话自己系大阿哥，咁只系当我冇道啫，我唔会放过佢。 哼，仲系咁中意认叻。 安 奈 小姐同埋 麦 嘉 亚 先生，海怪你 啱啦啱啦，慧香，今次有人帮我哋做司机啊，请我哋去揾安奈佢哋啊。 吓，你知道架直升机去咗边度咩？ 刘师，你冇事就好啦。 阿占，你点解要嚟？ 点解？我系嚟救你噶嘛。 你话你嚟呢度系救我嘅，我系江山李氏嘅同党嚟噶。安奈系你个女，仲有你参观嘅行程同埋路线，都系我先留出去嘅。 刘师小姐，点会噶？ 你唔可以自暴自弃嘅，因为彼得嘅死令你一时谂唔通，先至会行差踏错嘅啫。我好相信你而家仲系好爱祖国嘅，我唔会睇错人嘅。 你啲对白真系好感动啊！你啲咁感动嘅说话留翻拜山至讲啊！好啦，不如讲俾我知钻石矿喺边度仲好啦。 冇问题，不过你要马上放咗安奈同埋路线先啦。 呢层当然啦，我知道钻石矿喺边度，仲留佢哋喺度做乜嘢啊？原来钻石矿就话喺呢一度嚟啊！唉，十八年啦，我足足等咗今日十八年啦，你钻石终于都系属于我噶啦。好啦，将麦佳亚同埋佢个女搵入船舱度。 干晒你事，你讲过唔算数。 我搵到钻石之后就会放你哋噶啦，同志。 你唔好再叫我做同志啊，你连人渣都不如啊！ 快啲行啦， 我哋仲要好耐先至翻到祖国嘅，你哋好啲休息下啦。 仲俾麦佳亚先生去， 冇办法啦！想解决今次嘅问题，一定要破釜沉舟。世上冇咁容易得到嘅嘢嘅。 不过你咁样搞法，令到安奈啲有危险噶。 好怪噶啦，啲冇脑嘅人谂嘢系咁上下噶啦。 唔好猜到咁尽啦，系咪想揽住啊？ 一系冇脑啊嘛，唔识踩你都系啦。 喂，咪住先，点解你可以揸车噶？你唔系睇唔到嘢嘅咩？ 啊，系、啊。 为咗要重振雄风，你信我嘅感觉啦。 靠感觉嚟揸车，唔该你行翻边俾我揸。 首先唔好再用重振雄风啦。 哼，你咁大间房，你哋真系嘥料。 哇哇！阿来，我哋走啦。我啊 啊！唔好再做埋啲无谓嘢啦。我哋只船已经起航啦。 你冇事嘛？ 我冇咩大碍，你唔使担心我。 啊 啊！呢、啊、一、這个 点解嘅？我六岁生日嗰阵时，系妈妈亲手整俾我嘅布公仔嚟噶。那个布公仔点解会喺呢度嘅？我记得政府军打到嚟，我唔小心跌咗喺谷底噶。 系我落去执翻嘅。 你执翻嘅？嗰、那个谷底好危险，唔系咁容易落到去噶。 在两三年之前，当我放了监之后，我回去以前的屋仔度睇下。不过间屋仔已经被人烧了，可以用嚟俾我追忆翻你妈妈嘅嘢，一件都冇留翻喺嗰一度。我当时满腔热血，甚至可以牺牲自己嘅家人，结果竟然令到我一无所有。我越谂越觉得自己冇用，用咗好多时间先至可以企翻起身。我觉得前途一片灰暗，有一段时间我日日用酒嚟麻醉自己。有一日我忽然间醒起，你曾经跌咗一个公仔落去谷底嗰度。我一记起就急不及待，想办法落去下面执返佢。十八年，佢孤零零咁喺度过咗十八年，佢就好似内心喺度等人救佢咁。这个布公仔对于我自己来讲，是你和琉璃子留下给我的东西，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回忆。自此之后，这个布公仔就是我的精神食粮。那次我之所以能够再振作起来，再有勇气和决心为国家做一些东西，都是全靠你这个布公仔的。我感觉到一份来自琉璃子的意志，就好像它在背后支持我一样。 对唔住， 安奈， 对唔住啊，爸爸， 安奈。 要跳而家好跳呢？ 而家又唔系卖广告，使唔使咁高跳扮猪跳啊？ 系口水多我茶。 肥婆奶奶，你玩咁多地方唔跳，系都要跳到我度。 咁你唔识行开嘅咩？ 哇，咁嘅说话你都讲得出嘅吓？ 你哋咩人啊？ 系。 出面咁嘈嘅， 博士啊，今次弊啦，有两个有枪嘅人入咗嚟啊！ 两个人 系城市猎人， 日影先生，你唔使咁担心嘅。佢哋咁样做法咧，等于系自寻死路嘅啫。佢两条友啊，点可以做得咩出样？ 咁又系嘅，你讲得好有道理。哎，你两个出去帮下手啦。 系， 同我出去叫邓肯出马，用佢嗰支私火搞掂出边嗰两个不足之客啊！ 系。 喂，海怪，你做嘢唔好咁粗暴得唔得？我同你认真系唔啱倾嘅。 喂，海怪，几时至当做城市猎人嘅吉美狗咁惨啊？ 你收声！我同你个猥琐佬一点关系都冇。 如果系咁仲啱啊？你哋两个一齐上悭翻好多时间啊！ 切，使唔使咁大口气啊？唔俾啲颜色佢睇下，佢都唔知死。 千祈唔好出手啊！呢个人系我嘅，你唔好同我争。 好，咁当我欠你一个人情啦。 哼，我施耐，快啲消失啦！ 吃不吃宵夜啊？ 俾我哋食噶， 咁梗系啦。 好嘢啊，啱想食啲嘢。 好味道啊！ 啊，发生咩事啊？啊， 卢斯， 阿占，我咁样做唔系想你原谅我嘅。我知道你同嗰个钻石矿对我哋国家都好重要，唔可以缺少噶。 好多谢你，卢斯。 嚟，快啲走。站在那里没用， 露丝小姐， 这边啊， 小 气 可以 寄仇寄 咁多年啊！ 你同我收声，就系因为你啊，都唔知有几多蒙古嘅手足俾你害死。 哼，佢哋自己出攞嚟衰嘅啫，边个叫佢哋人头猪到信过光啊？ 我你话一百刀就可以对付到我咩啊？ 死啊！ 你连入狼啦！ 咩话？